第五章，时间性与历史性。第七十二节，历史问题的生存论、存在论解说。生存论分析工作的一切努力都在于一个目标，找到回答一般存在的意义问题的可能性。要解答这个问题，就要借说可借以通达存在这样的东西的那种现象，即借说存在之领会，而存在之领会属于此在的存在建构。只有先充分而原始的对这一存在者进行了阐释，才可能理解被包容进这一存在建构的存在之领会本身，才可能据此把追问在存在之领会中得到领会的存在与追问这一领会的诸种前提的问题提出来。虽然此在的很多结构分别看来仍晦暗不明，然而随着时间性亮相为操心之所以可能的原始条件，看来已达到了所要求的对此在的原始阐释。我们就此在本真的能整体存在着眼提出了时间性操心的时间性阐释，而后又通过指明操劳在世的时间性得到验证，对本真的能整体存在的分析揭示出死、罪责与良知的联系。这种同样原始的联系是植根在操心之中的，还能把此在领会的更原始些吗？亦即比在对他本真的生存的筹划中领会此在来得更原始。虽然我们前此一直看不出有以更激进的办法开始生存论分析工作的可能，但只要回顾前面对日常状态的存在论意义的讨论，还是能领悟到这一重困难的考虑。就此在本真的整体存在着眼，我们究竟有没有把此在的整体淡记了生存论分析的先行具有与 此在的整体性相关的问题提法，或许天然具有存在论上的明了疑义。问题本身甚或会借回顾向终结存在找到答案，不过死只是此在的终结，从形式上来看只是囊括此在整体性的一个终端，而另一个终端是开端，是出生。只有这个生死之间的存在者表现出所寻求的整体，所以尽管我们努力求取生存着的整体存在，尽管我们用天然的方式阐释了本真的和非本真的向死存在，分析工作前此所制定的方向仍然是片面的。在前面形成的课题中，此在只是向前生存着，而把一切曾在留在身后。始终未经重视的不仅是向开端的存在，而且尤其是此在在生死之间的图层。对整体存在的分析所曾忽视的，恰恰是此在这样那样总持身于其中的这一生命的联系。我们把时间性设为此在整体性的存在意义，但若被说成是生死之间的联系的那种东西，在存在论上全然晦暗不明。我们还不定然该把上述设定收回吗？亦或恰恰是业经清理出来的时间性才给出了地基，以便把追问上述联系的生存论存在论问题带入简明一意的方向。我们学会了不要轻易把诸种问题接受下来，也许在前面的诸种探索的原地中，这一点已经是一种收益了。看起来还有什么比描述生死之间的生命联系来得更简单呢？这一生命联系由在时间中一一相继的体验组成。若更深入一步来查看对这种成问题的联系的描述，尤其是查看一下其中包含的存在论先见，结果就会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东西。在这一一相续的体验中，真正说来向来只有在各个现成中现成的体验是现实的，过去的以及还带来临的体验则相反不再是或还不是现实的。在两条界限之间的一段时间是赋予此在的，此在便利这段时间的方式是它向来此在现在是现实的， 就仿佛把他的时间的一一相续的现在都跳跃一遍，所以人们说此在是时间性的。在体验的这种不断变化之中，自身始终保持在某一种一定的自一性中。在如何规定这种持久的东西及其与体验变化所可能具有的联系之际，意见开始发生分歧。这一持久的变化着的体验联系的存在则始终未予规定。但在这样描述生命联系的时候，无论人们是否愿意承认，其实都已设置了一个在时间中现成的东西，虽然不言而喻的是一个非物性的东西。回顾曾以时间性这一名称作为操心的存在意义清理出来的东西，便显现出流俗的此在解释在自己的限度内虽亦有理，虽亦充分，但若以这种流俗解释为线索，不仅不可能对此在在生死之间的图成进行本人的存在论分析，而且根本就不可能把这一分析作为问题固定下来。此在并非作为种种相继来临而后逝去的体验的瞬间现实和的总和生存，也并非相继来临者逐渐充满一个框架，因为既然向来只有实在的体验是现实的，既然这个框架的两条界限即出生和死亡作为过去的东西与还有待来临的东西缺乏现实性，那么这个框架又该怎样是现成的呢？生命联系的这种流俗看法其实也不是在此在之外张开而又围住此在的框架，而是正确的在此在本身之中寻找这一框架，但是把这一存在者设为一种在时间中现成的东西的这一悄不择声的存在论开端，确实要从存在论上来描述生死之间的存在的每一尝试都碰了壁，并非这样或那样有一条现成的生命轨道和路程，而此在则只是靠了诸多阶段的瞬间现实才把它充满，而是此在的本体存在先就把自己组建为图层，而它便是以这种方式伸展自己的，而此在的存在中已经有着与出生和死亡相关的之间，绝非是相反的情况，仿佛此在在某一个时间点上现实的存在，而此外还被他的出生和死亡的不现实围绕着。从生存论上领会起来，出生不是而且从不是在不在现成这一意义上的过去之事，同样死的存在方式也不是还不现成的，但却来临着亏欠，实际此在以出生的方式生存着，而且也已在向死存在的意义上以出生的方式死亡着。只要此在实际生存着，两个终端及它们之间就存在着，而且它们已根据此在之作为操心的存在所唯一可能的方式存在着。在被抛近况与逃遁或先行着向死存在的统一性中，出生与死亡以此在方式联系着，作为操心此在就是之间，但操心的建构整体性是在时间性中有其可能的根据。对生命联系的存在论阐释以及对此在特有的图成行运与持久性的存在论阐释，于是就必须被设置在这一存在者的时间性建构的视野上。生存的行运不是现成事物的运动，生存的行运是从此在伸展着的图成得以规定的，这种伸展开来的自身伸展所特有的行运我们称为此在的眼力。此在眼力的问题是其眼力的存在论问题，眼力结构及其诸生存论时间性的可能条件的剖析意味着荧惑对历史性的存在论领会。我们在即将剖析时间性之前曾触及到自身的常住性问题，在那里我们曾把自身规定为此在的谁，现在随着对此在的眼力所特有的行运与持久性的分析探索，将回到自身的常住性问题上来。自身常住性是此在的一种存在方式，并因而奠基在时间性特有的一种道实样式中。对眼力的分析将引到对道实之为道实的专题探索的诸问题面前。如果说历史性的问题引回到这些源头， 那么历史性问题的处所也就由此决定下来了。这一处所不可再作为历史科学的历史中寻找，当然对历史问题的科学的理论处理方式则更进了一筹。它不仅以从认识论上，希梅尔澄清把握历史的方式为目的，或以表达历史的概念构造的逻辑，里凯尔特为目的，而且以依循对象方面来制定方向。然而即使这样提出问题，历史在原则上却也总只是作为一门科学的对象得以通达的。历史的基本现象先于历史学所可能进行的专题化，而且是这种专题化的基础，而上述做法却无可挽回地把历史的基本现象放到一边去了。历史如何能够成为历史学的可能对象？这只有从历史事物的存在方式，从历史性以及这种历史性植根在时间性中的情况，才能得到回答。如果历史性只会由时间性照明，而且原始的只会由本真的时间性照明，那么要完成眼前的任务，关键就在于走现象学构造一条道路，必须针对对起遮蔽作用的对此在历史的流俗解释做斗争，才能博得历史性的生存论存在论建构。历史性的生存论构造在流俗的此在领会那里有其特定的支点，而同时则由前此赢得的诸生存论结构加以指引。探索工作首先要标识出主流俗的历史概念，以便着眼于一般认为对历史具有本质性的环节，而为探索工作制定方向。这时候必须弄清楚被原始的看作历史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这样一来也就标明了解说历史性问题的出发点。已经完成的对此在本真的能整体存在的阐释，以及由此生长出来的对操心之为时间性的分析，为历史性的生存论构造提供出指导探索。对此在历史性的生存论筹划，只是用以揭开已包藏在时间性道时之中的东西。历史性植根于操心，与此相应，此在向来作为本真的或非本真的是历史性的此在而生存。在此的生存论分析工作中，在日常状态这一名称下所提到的东西，会作为最切近的视野呈于眼帘。这种东西将把自己表明为此在的非本真的历史性。此在的眼力本质上包含有开展与解释。从这个历史性的生存者的存在者的这一存在方式中，生长出明确的开展历史和把握历史的生存可能性。历史的专题化以及历史的历史学把握是之所以可能在人文科学中建立起历史世界的前提。对历史学这门科学的生存论阐释，只意在证明它在存在论上源出于此在的历史性。只有从这里出发，才能标出这一界限。依照实际科学工作制定方向的科学理论，在这些界限内可以具有其提问方式上的偶然性。此在历史性的分析想要显示的是，这一存在者并非因为处在历史中的而是历史性时间性的，相反，只因为它在其存在的根据处是时间性的，所以它才历史性的生存着，并能够历史性的生存。虽说如此，此在也必须在存在在时间中这一意义上被称作时间性的。即使历史学没有成型，实际此在也需要并确定使用着日历与钟表。此在把随着他所演历的事经验为在时间中演历着，有生命的自然与无生命的自然在时间中的进程也是以同一种方式来照面的。这些进程是在时间内的，所以虽然我们把对时间内状态的时间如何源出于时间性的分析推迟到下一章才去进行，但似乎本也可以把这一分析放到对时间性与历史性之间的联系的讨论之前。然而对历史事物的流俗描述借助于时间内状态的时间，而显得是不言而喻和唯一可能的。而要消除这种不言而喻与唯一可能的性质，就应得首先纯粹地从此在的原始时间性中演绎出历史性来。 甚至事情本身的联系也要求这样做。当然，时间作为时间内状态，也是从此在的时间性中生长出来的。就此说来，历史性与时间内状态同样表明自身为同样原始的，从而对历史的时间性质的流俗解释在自己的限度内也不无道理。在这样粗浅地标示出了历史性原出于时间性的存在论讲解进程之后，还有必要明确地肯定以下的探索，并不以为只是费举手之劳就可以解决历史性问题吗？欲把历史性问题引向其原始扎根之处，可资利用的范畴手段之贫乏与首要的存在论视野之犹疑不定，就愈令人窘迫。下述考察以提出历史性问题的存在论处所为满足，当今这代人还面临把第二胎的主种研究据为己有的任务，下述分析其实只是为了更进一步促进这一任务的完成。而且既然我们的标题是基础存在论，所以对历史性的存在论问题的讲解必然是有限度的。这一讲解有下列环节：流俗的历史领会与此在的演历，第73节；历史性的基本建构，第74节；此在的历史性与世界历史，第75节；历史学在此在历史性中的生存论源头，第76节。此处对历史性问题的讲解与第二胎的研究及约克伯爵的观念的联系，第77节。 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